寂寞。你若花摇曳在红尘中，你若花随风轻轻摆动，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。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，知情中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依然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 苦苦追问。

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

人变轻薄，心变落魄，瞬间闭手，动尽了错觉，将沼泽慢慢溅落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怕遗忘，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。

在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，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惹的祸。笑我一错再错，以为执着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。 走吧。